各位听众晚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我是主持人游。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性爱要沟通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件事情呢？上一集 podcast 有讲到就是有关于交不到男朋友这件事情非常的焦虑嘛，然后呢我就跟那同一个朋友我就跟他聊，就是聊天聊到就是有关于男女之间的性事，我没有相对应的经验，即便就是可能之前是有过，就是可能怎么有点尴尬就是之前是有过，就是可能要 do something， 但是呢没有实质上就是实际的这样子。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就有跟他聊嘛，就女生之间其实也还是会聊这种事情的好吗？然后呢我们就讲说就是女生好像我就有分享，我就说 我身旁的女生朋友好像都蛮常就是需要就是假装高潮这样。我说女生是不是都很可怜啊，然后还要取悦男生，就是要假装就是自己好像很舒服。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想了一下，因为他是比较，我自己觉得他比较欧美思维一点，人家就说没有欸，我觉得是要沟通，就是这件事情真的要沟通。我就说例如呢，他说像是他可能跟他的男朋友，他觉得哪一个地方是敏感点，然后就是会相互的配合，然后他就突然顿了一下，瞪大眼睛盯着我，就说我跟你说有奖有差，真的会进步，而且进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就是哦很快乐，就觉得说哎、欸、我讲的你都有在听，就很有趣。然后我们就讨论到，我们就一致的认为觉得台湾的女生都太害羞了，跟你们说就是要讲好不好，就是要讲其实当然不止女生啦，就是她会跟她的男朋友就是去讨论，就是可能男生是觉得怎么样的方式是舒服，女生是觉得怎么样的方式是舒服的，然后就是才会进而的就是越做越好。有些人会太过，那你就可能跟他讲说哎，虽然这边是我的敏感带，但是你可能今天有点太过了，再帮我稍微收一点点，这样诸如此类之下呢，就是会达到就是非常和谐的地步什么意思啦就是会达到就是哦两者都觉得很快乐的境界啦，四神仙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说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性这方面，虽然我真的是没有相对应足够的经验可以分享什么，就是我妈就是从小都会一直灌输我18岁才可以交男朋友啊，就到现在24岁都还交不到男朋友，然后呢她就开始说发生性行为的话一定要婚后。有一次我就跟我妈讲，我就说可是妈妈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研究显示啊，夫妻之间啊 96% 就是幸不幸福都是有关于性欸。然后我就说难不成你要就是我跟这个人交往跟结婚之后发现我们性事不合，然后我们两个再离婚吗？然后我妈就沉默了，她不讲话的时候就代表她默认，叮叮叮叮得分。我就给她一个台阶下，我就说好啦，反正我是自己觉得就是性事是蛮重要的。我妈就说也是啦快被笑死。然后我就觉得说像是美国，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分享过，我很常跟我身边的朋友分享，但是我不确定我的频道或者我的那个广播节目有没有就是分享到。反正就美国有一个文化叫做 date 文化，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文化的话是很乱，所以才会很多人觉得欧美国家很乱。那其实我后来想想其实这没有很乱，很乱的点是你一次 date 很多个人，因为 date 的话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我们俗称的暧昧阶段，那他们的暧昧阶段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包括性行为，等到就是身心灵都契合之后他们才会决定要走到下一步，就是才非常认真的交往，像他们可能交往就是真的把这个人当成就是未来的结婚对象在交往的那种，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人才是比较重要的嘛。那当然就是安全措施要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带到我们的性平教育啊，其实性教育是非常就是重要。我并不是鼓励说就是你16、17岁就开始，那个是犯法的好吗，就是你们要搞清楚合法跟犯法跟就是未成年发生性关系是犯法的，这个公民都有教。然后呢相对应的就是性平教育并不是要你就是很早开始发生性行为，而是教你当你成年了可以有合法的性行为的时候要如何保护自己跟保护彼此。OK， 这个是两码子事。By the way， 就是第一次，你一定要给你觉得最值得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 给广大的台湾女生，好不好？你们不要太委屈自己。两个人之间的姓氏就是真的是要互相的讨论跟就是理解，然后就自己找到自己的步调了，好不好？各位情侣们。好啦，那如果你有什么样就是姓氏上的烦恼，都可以真的无处发泄的话，都可以写信跟我说。我是由我们下周一晚上见，拜拜。